起床了，各位，又是熟悉的声音。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欢乐您的每一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我是老郭鹏。 老郭鹏， 哎，我刚才那身像不像老白？ 当然不像啊， 像 老白是早上好了您嘞， 早上好了您嘞。 对，您这悠着点啊，毕竟周末两天消耗挺大啊，一天 KTV， 一天跳舞街。当然，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讲说，在全新的一年，在工作日当中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俩的声音。 哎，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早安音乐秀呢变成了365天以后呢，每天都在您的耳边，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刺激，是不是很棒呢？ 而且我们每一天都要帮大家先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到底怎么样。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测站的气温呢是-6.0°，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天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度左右，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啊。但是夜间的气温仍然比较低，早晚出行的话请各位来及时增衣保暖。另外呢，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还是要注意一下用火用电的安全啊。 你是打惊的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确实要注意一下 啊。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6°，依然非常冷。早晚温差很大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过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80%。 是的，我刚才说句老郭朋友，有人说老 PD， 老 PD， 不是这样， 小 PD， 收回。 所以还有个总 PD， 我们这早秀盘子不大 ，PD 挺多呀。 我们现在老白是总 PD， 我是小 PD， 总钻风和小钻风嘛。啊， 好复杂呀，你们这个内部的关系啊。但对于大家来讲呢，2022年早音乐秀将365天从周一到周天都将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那么从周三到周天呢，是我跟郭鹏来带大家一起啊。周一周二的话，老白要先唤醒大家，用早上好了您嘞，帮我们开启全新的一周。 你那个早上好了您嘞，你就别学他了是吧？你说的过于文艺啊，过于文艺。 我学的不太像，但我觉得大佐好像可以啊， 是吧？ 来，大佐说说今天咱们聊点什么？ 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元旦假期刚刚结束，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跟亲朋好友来次美好而又激动而又短暂的一次相聚呢？啊，是不是一帮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这出门就去听早安音乐秀了？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是什么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相聚吧。 你看看，小伙子就没有什么生活吧？这两天我们怎么有可能有什么相聚呢？跟亲人，就是跟我们的亲朋友，跟我们的好朋友或者是同事有可能， 对 啊，对吧？哎，我当然我特指是外地人 啊。对，我想的是为什么要提这个相聚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一般可能到过年啊，或者说一些农历的假日，大家可能会跟家人在一起度过。但是你看，就是元旦前后的话，肯定会有很多部门团建，对不对？ 对。 然后一年的总结，然后大家要 你们部门还有团建呢？ 对呀、啊，我们都去了，只有 PD 没去。 我在家看小孩。好惨啊，我好想去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年终岁末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说一说这一年的工作生活，然后在新的一年当中一起畅想一下啊，最近大家这样的聚会应该很多。所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依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比如说难度比较大，大家跨越了好几个地市然后奔到一起，或者说一次约了很久，很多人都放鸽子，但到最后终于大家聚在一起了，或者说已经谋划了很久，然后终于见面，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 反正一次相聚呢，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静瑜接下来给我们安排这个相聚有点难，我们要通过一个磁带穿回去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年对于我来讲，和我的亲人和朋友团聚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西安依然在持续的抗击疫情，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可以早日挺过这一次的考验。 对， 来告诉我们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来自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若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 时光更迭了四季，而宇宙不换我心意，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对立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是你每个消息，是你每个表情，是你每个平行的未来，如果剧情相依什么浪漫在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想起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是你每个消息，是你每个表情，是你每个平行的未来，如果剧情相依像不浪漫在安静，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是你每个消息，是你每个表情，是你每个平行的未来，如果剧情相依像不浪漫在安静，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 我愿意和你在这片时空相聚，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频率当中啊，好多朋友真的发过来的话让我们特别的暖心，像仰望星空，他说最好的相聚呢，就是此时此刻的早安音乐秀，我们在同一时间听着同一首歌。 哎，葛大爷说呢，最好的相聚必然是久别重逢加上不期而遇。 嗯， 久别重逢加不期而遇。啊，就是在商场里碰上，哎呦，静宇，你也在这儿呢啊！ 在商场里碰到我是什么难事儿吗？ 对，好像不是很难的样子， 挺经常的一件事儿吗？哎，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还是想的是怎么样跨越，就是跨越山河大海，跨过人山人海。 我给你设计句词，你也不用。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文艺啊？ 因为我待会儿马上要带来2022年早安音乐秀于一子全新亮相的第一期的，哎，先保个密哈，待会儿我们的小板块马上就要出现了。 是的啊， 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我提到的是，因为去年做这个已经是去年了，其实也就是四五天以前，在2021年年中岁末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对话十年嘛，在这个片花当中，好多朋友说啊，静宇原来你在台湾上过学啊，因为当时其实，在那边跟一些同学也结下了挺深厚的情谊的。 对， 所以当我回来了之后，就有一位同学，他可能从来没有来过大陆，但是他就觉得说啊，听你们说的真的很棒，我想要来一下。然后他那次就专门抽时间过来看我们几个交换生，但你知道我们交换生是来自不同地方的， 嗯， 就是有成都的，有青岛的，有北京的，然后 他就各地都去了一圈吗？ 没有，他因为他来了，所以我们都汇聚到了一个城市和他见面。 去哪里？ 青岛， 哦， 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哎，为什么会选择青岛呢？当时大家是怎么一个心理建设？ 就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嘛，再加上海边也比较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其他同学也没有来过， 啊， 所以他们也想借这次机会来好好玩一下。 是我大成都吃的不够好吃吗？ 后来他又去了成都啊，嗯，所以这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次相聚吧。就是大家因为同一个约定，就是说当时有约定好说啊，我来大陆一定要找你们，然后说我们一定会见你。 哎，这样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就大家一起，为了一个什么事情而相聚在一起。 嗯， 刚才那个句话怎么说的？久别重逢或者是不期而遇。 哎， 很好的总结出了这种感觉，对不对哈？ 嗯，那看到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相遇啊，我们看到了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说在早安音乐秀当中遇到了白洁，也是一个挺惊喜的事情。 哎，是 的，因为毕竟听他的节目也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先听为快了。还有好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说，老白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我是听着你节目长大的。 你知道，就昨天我稍微的听了一下大家在节目里面啊，就是大家迅速就已经给 老白起了一个在早秀当中的外号，哎，老白并不喜欢白妈的什么 白妈 什么，就是觉得他这个声音很有活力嘛，对不对啊？ 很有活力是妈妈的声音，就是妈妈早上起来起床了还不起， 白蚂蚱，蚂蚱 哦，蚂蚱呀，啊，我以为是白妈，我在想为什么？ 是啊，但我觉得说实话，这两天看到也还挺感动的，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早安优秀，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族， 嗯， 周一到周日全是不同的风景，对不对啊？ 哎，是的，包括像周六周日早安音乐秀也有全新的一些设计哈，上周六周日跟一些早起的小耳朵玩的特别嗨， 那家伙真是爆了， 哎， 爆了啊！ 哎，是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全新的设置真的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周末早起跟我们运动两个小时，一起活力听歌，完了之后做一些有效阅读啊，去运动啊，给自己做一餐美食啊等等，开启这种非常健康的周末生活。 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往你今天那个新板块上引呢，啊？ 哎呀，稍后 这么多生活方式啊， 正式揭晓，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You got two choices. Yes or yes. Yes 来自 Twins。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去年的节目的话，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我们两个不知道什么迷之自信上身，然后开始在节目当中疯狂学舞跳舞， 也就跳了四周，然后你就发现穷尽了所有的舞蹈动作。但没有想到呢，今年在前两天的这个早秀跳舞节当中呢，一天就已经穷尽了所有动作。 是的，那如果想回顾一下，现在可以发送一下跳舞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有四段舞蹈啊。第二首就是我们刚刚放的这首 Yes or Yes。 好吓人好吓人，忽然就想起了被当时这个韩舞支配的恐惧感啊。 学起来确实挺难的，但你后来发现跟着音乐一起随意的舞动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哎，所以当周天我们推出了早秀跳舞节第一期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一个留言，或者说最有意思一个留言，说这是一档全新的办公室健身节目吗？不错，挺喜欢，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这条留言有这么感动吗？就而且你知道我们俩当时 就看出了我们两个做节目的艰辛，你明白吗？ 我们俩当时就是很像那个，就是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做 automatic 自动化专业， 自动化 就是静宇说今天躺平，我们放歌就行，忽然说来跳起来， 播歌，然后自动就跳起来了。这也是大家对于音乐的一种感受啊。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小闪 Barry 说，去年五月份参加本科学姐的婚礼，她是我们大学军训期间的代理班主任，后来还带我们一起参观了湖南省博物馆。2013年她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所以呢，去年早起坐地铁乘飞机到上海，然后呢又换乘地铁坐高铁坐到了宁国市，最后坐了2个小时的轿车才抵达了目的地，见到了学姐总耗时12个多小时，这算是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吗？ 很厉害啊，我觉得这个算是很，就在你印象当中 诚意满满， 诚意非常到位的这种就 OK 啊。小喵喵说，初中升高中的暑假，七八个朋友约大家一起出去玩，其中呢一个是我喜欢的男生，不知道高中还在不在一个学校了，所以当时非常难受，也没有办法跟他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呢现在还记得，希望以后相聚的时候抓住机会分享。哎，这些我就得说一说了。我们当时呢在高中呢有一个八人的小团体啊， 8人小团体， 因为我们当时一起出去以后呢，这个 八仙过海嘛， 对，五男三女呢，后来就出去玩了一次以后回来一种。大家八个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 哦， 所以呢我们那八个人当时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都在一块玩，就聚在一团，就在班里玩那种什么非常6+1之类的游戏，还有电话求助什么的哦。所以后来呢由于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现在呢已经时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每年都会相聚在一起，所以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相聚哈。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这是今天早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提前透露一下，大家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依然是有丰厚的奖品为大家送出，稍后来揭晓一下。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那么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马上就是春节假期了。春节假期除了期待跟亲友团聚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期待着春节档。 是的啊，我们马上呢，怎么说呢，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呢，意味着一月开始呢，春节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已经有13部大片进入到春节档了啊。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详细介绍的就是2022年的2月1号上映的《四海》，这也是韩寒导演的第4部长片。 哎呦，好期待啊！也是最早瞄准春节档的电影之一吧哈。 这片子呢最熟悉的也都是韩寒导演嘛，肯定是有赛车元素 啊，又来赛车元素啊。 而且之前也有过的就是这种平行时空的对话呀，父子之间呀等等的。这次呢饰演的刘昊然就是主角，这是擅长摩托车特技的少年。所饰演这个吴仁耀跟他多年未见的父亲沈腾饰演的吴仁腾吴仁耀吴仁腾 怎么这么惨啊。当然呢这次刘浩存也饰演的可爱的女孩呢欢送啊，就是又闯入他们的生活的故事，一个叫梅仁腾，一个叫梅仁耀。按照他的飞驰人生的手法呢，四海至少呢含腾量还是比较足的啊。 对，你知道含腾量代表了这个片子到底好不好笑哈。大家现在对于我沈叔叔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 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欢迎来到2022早音乐秀全新企划音乐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静瑜。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音乐早餐呢，哎呦，隔着两天没吃早餐我们都饿了。那2022年的音乐早餐全新升级为音乐生活家，我们包含的不仅仅有早餐，还有像生活妙招、日用好物、穿衣搭配、生活方式、旅行探店、京城好玩好看、旅行游记攻略等等，都将在这档五分钟的小板块当中为大家呈现。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上班路上啊您的音乐早餐，简单发送一下早餐美图加制作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投稿成功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确定一下具体的播出日期以及是否收到您的投稿。那作为奖励呢，你也可以在指定的日期送出点歌祝福，每日一份，先到先得哦。2022年第一期的音乐生活家，我们来看看要送出谁的早餐。不，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生活小妙招。哎呀，我这个生活小妙招真的是按捺了很久了，经过我反复试验确定真实有效以后，今天要为大家送出。依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在2022年有了新的变化，需要大家回复生活两个字，记者是回复生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今天生活妙招分享人静瑜小姐姐就要来教大家我最近发现的生活妙招，远离加湿器肺炎的冬季加湿小妙招。哎，不得不说咱们大北京的冬天真的是太干了，什么嘴唇起皮呀、四肢皴裂啊什么，我们就还可以用润唇膏啊、润肤油去解决一下，但是每天半夜被干醒去喝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于是追求生活品质的我就开启了我的加湿器测评生涯，但是非常遗憾，目前我用到的三款加湿器都会引起加湿器肺炎。就是因为你长时间开着加湿器，所以就会导致不停的去咳嗽，所以之前在节目当中听到我狂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确实太干了，我没有办法不用加湿器，那么怎么办呢？哎，聪明的鱼鱼子在网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妙招，今天来推荐给大家。因为根据研究呢，秋冬季室内的空气湿度标准应该达到30%到60%，大家家里一般都有温度计或者说测量湿度的这个仪器，是可以看出来你目前室内的这个湿度的。那么如果你使用雾化加湿器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分子污染还有呼吸方面的疾病，而使用高分子加湿器它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我尝试过开过一整个晚上，大概也就只有个5%不到的提升吧，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就在我非常烦恼的时候呢，我居然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不花钱的冬季健康加湿小妙招。现在回复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贴出了详细图示的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啊。我们之前都曾经试过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椅子背上搭上一条毛巾，哎，这样的方式非常健康的来加湿，但是问题呢是不到半夜这个毛巾就干了，达不到一个持续加湿的作用。所以开动脑筋来跟我一起这样做。首先我们去接上半盆水，然后把毛巾先打湿搭起来，或者用衣服撑子，就挂裤子的那种衣撑给它夹起来挂起来，然后把这个毛巾的底部浸在水中，这样我们只需要定期给盆里加水就可以了。现在如果您回复了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静瑜贴上的四张图片。那么左上角呢就是我刚搭上去的样子，而右上角呢可以看到经过一夜的蒸发，盆里的水几乎已经全部都干掉了。而我们显示的这个加湿器的湿度呢，就是刚搭上去差不多10分钟左右，这个湿度就可以达到30%，算是一个达标的湿度啊。大家赶快学起来吧，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一起来跟我做一个音乐生活家，远离潮湿，远离干燥，我们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远离加湿器肺炎的冬季的加湿小妙招，就在早音乐秀今天第一期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当中为大家送上。喜欢这种潮湿的感觉，接下来早音乐秀要带你去到张艺兴为你搭建的呢 娜娜娜梦不落以林，记得要发送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哦。 人们那打破它平凡的逻辑，欢愉现在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么那那做自己，就身体无妨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无力解放无畏规矩，放自己创建上境地，错怪再多一个传奇早已变雨林，我要刷着边际力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不可思议，不害怕失去，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地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 阶挡不住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边引领，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只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那么错怪再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着边际力寻找上天的般的无语的一笔， 年第一期的音乐生活家，大家还满意吗？慢慢说，很实用的小妙招啊！哎，景瑜，那用大浴巾会不会效果加倍啊？我觉得应该会吧，但是，你得找一个能把这个大浴巾撑起来的这个架子。我其实之前还想尝试来着，但后来也发现怕离墙太近的话会把墙壁打湿，所以也需要结合大家家里的这个设置还有条件啊。 对，你这个小妙招有点费大器材，还得弄个大架子是吧？哈，但总体来说呢，今天呢很明显，这是音乐生活家的第一期，确实比音乐早餐要难做一点哈，因为是他自己做的，所以这些全部的这个事项呢是事无巨细的给大家展示了一遍，对不对啊？ 哎，是的，我自己做了很多的尝试啊，所以呢也需要大家来到全新的音乐生活家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新的一年我们不仅仅局限在早餐，还有生活妙招、旅行探店等等的方方面面，早音乐秀都在接受大家的投稿。 哎，是了啊，当然呢大家呢也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这个早餐，有早餐的话还是可以发给金鱼。前两天就有好多人说，哎呦，攒了半年的早餐现在没地儿发去了啊 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发了。但是你提到做早餐哈、啊、好的食材是非常重要的。 哎， 接下来我要为你推荐的这一个太棒了， 你要给我推荐。 我去体验过一次，我觉得这个好牛肉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 嗯，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前两天有人跟我说的这个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哎，那必须是我们提到的顺心新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它是这一次我们北京奥运冬奥会的这个合作商啊。 是，那我们的小耳朵有这样的这个福气能够吃到这个 非常好吃的国产好牛肉吗？ 刚刚提醒大家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回复的时候要加上什么来着？ 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的奖品就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现金券。 哇， 这个真的就是说大家如果拿到这个的话，直接可以去到他们这个餐厅去领300块钱的牛肉出来， 哎， 或者说去吃上一顿饭，然后去抵300块钱都是可以的啊。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样来领取掉这样的牛肉？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的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啊。 对，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小程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获得今天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记得来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聚会，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哦。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参与到的话题，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刚刚已经有好多的小耳朵跟我们分享过来了啊。 对， 你看燕玲说，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2019年的时候，我们三个同学一起飞到了洛杉矶，去看望另一个已经移居的同学了。我们在异国他乡欢聚，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自驾游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羚羊谷、马蹄湾、大峡谷、黄石公园，走完了整个西部。那一次欢聚的时光很美妙，非常的记忆犹新。 哎，是了啊，这个伊萨波摸摸摸说，16年前的大学毕业的散伙饭，因为来北京呢来体检面试，同学在吃散伙饭的时候，我在北京回学校的车上，同学就轮番给我打电话，手机打电话，又哭又笑的，把2块电池都打爆了啊。第二天呢，等我到了以后呢，很多同学都已经走了，只有几个本地的哥们儿，我们在 KTV 玩了一通宵，就是所有人都一起给他打电话的这样一个场景，想起来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你看，让你跨越山河大海去见的人，让你打完了2格手机的电池还在持续打电话的人，那他一定是你生命当中特别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获得今天的奖品哦。 我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别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 风急雪骤，

四天，不是去景点玩的那种，而是大家就待着一起吃美食畅聊的度假模式，这是女生间才会有的模式嘛，真的是羡慕了。 哎，是了啊，小派呢说我是部队的啊，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聚会呢，就是我们班的小战士来队两年没回家，好久没有见到妈妈，然后呢我们把这几个小战士的妈妈都请到我们的集体当中，当时给他们来了一个惊喜，见面的时候他们都热泪盈眶的啊，所以呢每次这样的这种聚会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当时呢是在临近春节的日子，所以呢我们正在办一次联欢会，然后呢正在播放每个人家里对话的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突然走了出来。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最受不了这样的惊喜了。 对，然后呢大家一起惊喜，然后就包饺子呀。 对 春节嘛，对吧？ 哎，怎么能少了这样的传统项目呢？但我觉得这样的部队的生活确实非常的让人羡慕，战友之间那种情谊也格外的深厚。 哎， 商说印象最深的相聚就是我参军复员两年回来以后，战友们的聚会。原本以为复员以后大家会各奔东西，战友们想要再聚在一起很难。但那一次聚会是我参加的所有聚会来讲最放松的一次，大家还到得很齐啊。 嗯，就是你知道，就哎，你们现在毕业以后有办过全班同学一起的这种聚会吗？ 没办成过，说实话，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因为我们也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因为有去各大高校当老师的，然后也有各省级卫视地方台去做主持人的，大家相当于说已经是 给了你一次凡尔赛的机会啊。 对啊，就是班级的同学过于优秀，中央电视台那谁就是我同学。 哎，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毕业十年的时候呢，就办了一次这个聚会。当时呢，我们自己同学当时就做的还挺好的，就是什么有统一的这种衣服呀，就什么 文化衫 之类的啊。但是没想到当时最激动的竟然是我们当年的辅导员老师。辅导员老师当时说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说陪你们度过的四年不光是你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 啊。这个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一起毕业几年回去见的时候，除了见同学更重要的是见老师。可能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来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干嘛不要让老师抓到啊，或者说千万别给老师知道这些事儿。但其实过了很久之后你才会发现说这已经是老师跟你之间最大的一种默契。 对， 也非常的感谢他们在上学期间的一些照顾。 是这么好的氛围，结果有个人说一会儿老师跟咱们聚餐他 AA 吗？我说你还有人 AA 啊，真是讨厌啊。 你在想什么？ 对，他在想啥？天哪，这么感动的时刻呀， 真的好破坏气氛啊。开玩笑的，应该是 开玩笑啊。 当时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因为在上学的时候每次都是他请我们吃饭，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会说啊老师这次我们 AA 吧。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说啊现在你们是学生，你们不挣钱，所以都由我来，将来你们工作你们挣钱了，老师就再也不花钱了。 所以你们就再也不聚会了。你们这帮各大卫视的主持人就这个度量啊？ 没有，还是会聚的 啊。 是的， 好吓人。 哎呀，还有像子期提到说我们有一群在公司的残酷训练营里面冲出来的同时建立了战友般的情谊。虽然大家现在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发展，不过每年都会聚一次。有一次我们约到了动物园的比格，把他们的扎啤都给喝空了哈，最后打出来的都是沫子。你看这印象特别深刻的小细节。 是的啊，你看这个，我觉得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就是大家能够说到一些细节这样的一堆东西啊。跑得慢说我是花生，应该就是陈楚生的一个粉丝哈。2007年的时候参赛的时候，楚生说如果好的话还要唱70年，当时呢我们就默契的取消了70年之约。那也太长了啊。当然呢他说2017年的十年的光阴的七分之一呢是转瞬即逝的，他也举办了一下七分之一音乐会，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美食美酒礼物以及音乐，当时他们聚在一起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能够让你跨越山海去相聚的，一定是让你感觉到一派轻松的人。来自许光汉，一派轻松。 先不说我的感受，配合的游戏我也算上手，不在意，我真的不为所动。再见如果说太多，鳄鱼的眼泪都让人感动，多谢你，那么诚恳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爱持久，多少还能享受。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 放手，写几百本书你也不会懂，没关系、yeah, 反正你全都听过，抱怨如果说的太多记不透了，我还想你回头安慰我，就算只是在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还是错，多少还能享受，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到你觉得足够，还要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的伤口，我有伤口，配合的眼泪是否还感动，多谢你敷衍我，多轻松。 来自许光汉的一派轻松，在去年我们举办的对话十年华语乐坛2021 vs 2011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从早安热流行一年当中大家播放的这些歌曲选出来了20首，这是由我们的播放频次还有 DJ 共同投票来选出的，其中就有许光汉的这首一派轻松、 许光汉演而优则唱啊，关键是人家唱的还挺不错的，这个还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如果这要放在30年前，这就叫影视歌三栖并行了、 哎、呀，影视歌哪三期不就是影视跟歌吗？ 就是影视歌嘛。 哦，是这个意思。 对， 他也是大小荧幕都出演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都市情感剧，哎，也是演绎这叫什么来着？ 影视歌三栖并行、 啊。对，因为这是樱桃和孙艺洲来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叫做《幸福二重奏》，现在已经登陆央视8套火热开播了。 是，你知道呢，这部接档的是高分谍战的这个影片对手啊，那个剧的质量呢是必须过硬的啊，所以呢，这部剧呢主要讲述的是销售管理精英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起伏变化，最终走出了人生的阴霾，寻找幸福真谛的故事。哎，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销售精英寻找幸福真谛，感觉最后要躺平啊 你听见好像比较套路哈，是比较普通的这个剧情的走向，但是呢现在大家看来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点是这部剧好像就是一个喜剧人的一个定位、 有道理， 因为冷不丁你会在非常正经的对话当中爆出几句爆梗，其实也有点像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好笑，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当一个脱口秀演员啊、等等之类的， 没有那么好当 是 还是看看剧吧比较轻松一点啊。 没错的，从整个的家庭情感职场励志的元素都融合在这部剧当中，来为大家推荐目前正在热播的幸福二重奏。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们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刚刚送完了孩子， 妈妈去上班，我去要奔跑，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内心的声音，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都是阴天为主， 甚至想象的声音，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欢迎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之声音星球。当然呢，跟你现在所听到的一样，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星球当中所有和声音有关的一切印记，一个人，一首歌曲，一段生活，或者一些故事。哎，别着急，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和不久之前的这个片花有所关系。 我都不隐瞒了，还不喜欢我？ 对，不喜欢你。 那要我怎么样嘛？ 你要离我远点。 我愿我给你刚听错发言，要月光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神仙。 这个被大家称为好事成双的片花，这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初恋》，由回春丹乐队所创作。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被重新翻唱之后竟然别有韵味，歌曲的好听程度仍然不失原曲啊。那说到这么好听，那一定就是原曲的旋律比较抓耳了。这首歌曲的原作是1983年由村下孝藏所演唱的，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是风靡一时。村下孝藏的歌曲给人感觉非常的清新和愉悦，会有一种初恋时懵懂般的感觉。 City Pop 的曲风也正好是我所喜欢的。一年之后，由林志美所演绎的广东话版本也在国内引起了一片热烈的反响。当时还在上学的周星驰一定会听得心驰神往，因为当时还略感自卑的他，把后来这些故事全部都放到他的作品《食神》里。在《食神》里，周星驰幻想与粉丝会面的情节，穿上校服在大街小巷去寻觅方宗，背景音乐用的就是《初恋》。《食神》当中的这首《初恋》由莫文蔚演唱，可惜当时电影没有 OST， 没有出单曲。那个时候看到电影的人应该都觉得这首歌曲是属于周星驰电影当中最浪漫的注解之一。 爱恋 学。 美丽人像起初恋。 拜拜。 于是2021年，莫文蔚也重新编曲，将这首歌曲搬上了自己的专辑。他说，听到这首歌曲就想到了和周星驰在《食神》当中街头寻找初恋的样子，一起永远的定格在当时的影像里。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仍知心里言，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 就像歌词当中所描绘的那样，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困在初恋当中的少男少女会用这样的表达传递出无法言语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80-90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回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声音星球，来自于初恋的声音。最后让我们回到原点，看看情歌大师村下孝藏有些伤感又清新的演绎。我是郭鹏，你还想听到哪些声音，不妨告诉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的8:10，不错，哎，您没有调错台，这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2022年，我们有很多全新的变化，除了大家不仅仅是在工作日可以听到我们之外，我们365天都有陪伴大家的清晨时光。 是， 还有呢，就是音乐早餐和早安快跑两个板块全新升级了。 嗯， 刚刚已经听到了音乐早餐的全新升级版音乐生活家，很多朋友啊，就特别想要这个加湿器的妙招，发了各种加湿器加湿，我们的关键词统一做了变化，全部都变成了生活。音乐生活家的生活，直接回复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 对，然后刚才有人说呢，这个哎，早安快跑，不是早安快躺，变成躺着听歌了， 挺合适。 不是， 对不对？ 不是，咱们今天声音星球是第一期啊。刚才静月也在问我，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只是会去放歌，甚至有人说这不是副歌唱片行吗？ 嗯， 对吧？也不完全是啊。我们今天这首歌曲呢，由一个声音，就是刚才史策和王浩的声音，引出这个声音背后的一些故事。那明天到底是什么声音？是不是也是歌曲呢？那就不一定了、啊。 哎，是。但查理普斯说听音乐很棒啊，这个全新的环节我们好喜欢。 嗯， 所以我们能投稿吗？我也想要分享。 可以投稿，非常欢迎大家投稿啊。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声音星球为前缀、 嗯、 然后告诉我们你想要分享的声音，就会有我们974最佳录播节目主持人、 嗯、 郭鹏。 别，你怎么能老给我上这么高的价值呢？倒是我的那个抖音的号叫做974 DJ，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的，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嗯、 来开启我们2022全新的早安音乐秀。今天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遇。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元旦假期刚刚结束，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跟亲朋好友来次美好而又激动而又短暂的一次相聚呢？啊，是不是一帮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这出门就去听早安音乐秀了。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是什么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相聚吧。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天中烟火接来了。喇叭前夜晚上八点，天中烟火舞台上。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嗯、那么新年2022年，早安音乐秀怎么能不得给大家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福利来呢？ 诚意是非常非常大，诚意满满。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个产品呢，奥运健儿都非常爱吃。 哎，是这一次呢、啊，也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合作伙伴啊，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的无门槛现金券。 哎，是的、啊， 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点套路。就是你拿着我们这个体验券去到这个顺心心源的牛肉体验餐厅，可以直接带300块钱的牛肉走， 嗯， 也可以现场去 吃， 是，就比如说吃个牛排套餐啊等等的，直接去可以抵用的啊， 哎，是的， 这真的是一个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对， 非常棒， 对，所以呢，大家非常简单，现在呢，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的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您值得拥有。那么怎么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回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相聚，后面又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啊。 嗯，记得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日份的300元顺心心源牛肉体验卡到底要送给谁呢？接下来一起嗨唱吧，来自李克勤红日。 好的， 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早安音乐秀2022年全新改版，刚刚还有很多朋友是刚出门啊，说哎呦听到你们两个的声音太熟悉了，太好了，2022年的周末的通勤时光，周末的事，周末你也要通勤啊，那周末一定要听我们啊。因为这次早安音乐秀有全新的变化，我们从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拓展到了365天，每一天清晨都会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 嗯，所以我们可以改叫这个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通勤路啊， 欢乐你的上班路，欢乐你的每一天的清晨时光。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啊，工作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的是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在这几首歌曲的时间当中，又收到了大家一大波相聚的这故事了，真的有非常感人的。 嗯， 你看像彬彬有礼说，跟远嫁的闺蜜相聚，好久没有见面了，一见面我们就哭得稀里哗啦，之后呢大家看到对方就是哭的那个样子，又破涕为笑，开始嗨聊，聊到凌晨一两点都不困，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对，你看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呢确实是如果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可能就是那么一个点啊。无名的说，跟早秀的主持人和小耳朵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非常意外。第一次呢是去年我们当时做那朝东大赛嘛，他说呢现场呢见到了鱼鸟和大神小耳朵，还现场目睹了 PD 的屁墩儿。咱们这事儿就别说了好吗？后来呢 不是很愿意提这 一块，后来呢又看到了这个人美心善的这个小美和帅哥 Dragon 啊，就是大家呢可能每次相聚，反正所以呢无名的这个经历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线下活动能多参与就多参与，是不是啊？ 是的，还有像我们收到了恩就明说，印象最深刻的相聚是我带着妈妈，小妾带着儿子晶晶在内蒙等我们，小妾从青岛飞过去，我跟妈妈从北京坐火车过去哈，跨越3地，使用了海陆空各种的交通工具。但是2016年7月我们相聚时，记不得是哪里有这个发水，所以呢我们这个火车就晚点了，在火车上待了一天一夜，本来是下午到还提前订的酒店，但是因为天气我们就只能把酒店退掉，但这样的天气也没有阻挡着我们相聚，在见面的那一刻大家抱在一起开怀大笑，路上的一切的所有的困难也好，坎坷也好，都不算是问题了。 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一次非常好的相聚，就是当年的就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广播台同学呢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组织去玩了一次，回来的时候由于没有买到坐票啊，大家都站在一起，但是我实在太能说了，旁边的人就一直在围着， 大家知道 就围成一圈 老头 就围成一圈听着我说，后来呢旁边有几个大爷直接从那边站起来，也围到这个圈子里跟我一起侃侃而谈了起来。 对，我们 PD 最厉害的是，当一个大爷就是到站下车了以后，另一个坐在远处的大爷默默地挪过来说，小伙子要么你跟我聊会儿。 哎呀，好汉的不提当年勇嘛，老惜这些琐事啊。 不过大家今天提到了很多的交通工具啊，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都是一个跨越的过程，然后让我们要见到自己想见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范妮，南半球与北海道，别忘了继续和我们分享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 当季节进入蓝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我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讯号，你羽化孩子已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

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早安音乐秀今天的第四时段，哎，没有早安热流行，当然不可能啊 ！PD 说了，早安热流行太好听了，按到第二首歌再给大家播出。 你要不然一个人主持吧？你刚才回旋镖接了3番，你没发现吗？ 你知道，因为周一周二的时候认真学习了前辈白洁老师的主持， 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啊。 对呀，所以咱们俩要么分分，你去周末，我3-4怎么样？ 凭啥周末？我要3-4，我不去周末。 别，搭档还是老的好。 再有就是那个周末一个人又唱又跳的，一个人 累是吧？ 来不了。 但你看这个又唱又跳，很多的一些新老歌手这次都给自己带来新的挑战了啊！我们要说到的不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也不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而是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好评度和美誉度都挺高的一个综艺节目。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闪光的乐队。这次呢，他们是邀请到了闪光制作人张亚东，还有闪光音乐人。你看看这个阵容， 我看到了阿朵、芙蓉飞，还有这个焦麦琪、金润吉、柳仁琪、李玉刚、梁龙，这也有点太百花齐放了吧， 对吧，就是一个混搭。你看有 Amber、 刘亦云、马伯骞，还有品冠，包括最近特别火的那个门没关，就是品冠的儿子唱的，就是已经在整个网络上爆火了，也都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 门没关是啥？还有王林凯、吴莫愁，还有萧敬腾啊，就应该来说呢，还有杨坤。杨坤有点怎么说呢，辈分有点大哈。 哎，对，那你看辈分更大的还有像什么张楚， 张 震岳、周晓鸥，还有周杰琼。大家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当然都是各亮花火嘛，包括周杰琼也是亮出了很久都没有呈现过的琵琶。这次是要求音乐人们大家组成乐队，哎，那么大家通过双方来互选的这种方式，来组成乐队，呈现一下自己想要呈现的这种音乐的风格还有品味等等的。 哎，是 的。1月1号在元旦这一天的闪光的乐队是刚刚播出了第二期，大家已经全新组队成功了。你看有全新的摇滚兔组合，是萧敬腾跟王林凯， 还有这个龙马精神呼呼呼，李玉刚和芙蓉飞。为什么还有呼呼呼啊？ 自己给自己加了。 还有像比如说张震岳和周杰琼组成的 ZZ Top One， 这个好像比较正常一点啊。 你看梁龙跟吴莫愁这个组合真的太棒了，他们叫红配绿乐队。你能从他们俩日常的这个穿着当中看出来一些端倪啊！ 幸亏你救了我，刚才差点把后半句说出来啊。690乐队当中的张楚、胡宇彤和李润奇，怎么说呢？这一场呢，确实是惊喜不断的音乐盛宴，给大家带来一种辞旧迎新的感觉啊！ 是拉开了2022年的序幕。哎，考你一个吧，你知道张楚还有胡宇彤跟李润奇的这个乐队为什么叫690吗？ 690， 仔细想想，开动脑筋。 张楚就他们各自的幸运数字呗。 哎呀，怎么可能 拼在一起嘛？ 60后、90后和00后。 哦 哦，感受到了吗？ 好无聊啊，就是去掉了同位素呗，同类项是吧？把去的同类项都去掉以后，就剩一个6和9和0是吧？ 其实也能感觉到这一档综艺节目想要打造出来的不同年代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在一起碰撞产生的火花、 那咱们俩也改一个组合吧，89组合， 八九，没什么，怎么叫69吧，好不好？ 哪有69？ 面对一下你真实的年龄好吗？ 哎呀，说不清楚了啊！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体验一下，在这一次闪光的乐队第二期节目当中，有唐汉霄、马伯骞和王静文一起组成的叫做爆衰乐队，以一场音乐剧来完美演绎的。 爆衰啊！这么衰啊！ 衰乐队怎么念呢？完美演绎的《漠河舞厅》全新版本。 时空交替，我们在巨大的洪流里，只有此刻，永远无法捕捉的此刻。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是你的眼睛，昨日的轮廓，你什么都没说，夜风惊扰我。3000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几片无际，灯光底陨落了 系，在一九八零的漠河舞厅。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吗？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昨日的轮廓，什么都不必说，夜风惊扰我。神仙，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啊？前方走海吧，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刚刚的这首漠河舞厅是在闪光的乐队当中由唐汉霄、马伯骞还有王静文共同带来的。我们很多的听友都觉得说，哎，比想象当中的好听，哎，特别是最后这种大乐队支持的这种音乐一起来的时候，比起原唱刘爽那种始终比较轻描淡写的吟唱，感觉好像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一样。 是这个稍微编曲呢换一下风格呢，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而漠河舞厅呢，主要是他那个故事比较有意思啊，不能说有意思，让人觉得很有想 很感动人 探 探究一下的这种欲望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依然也是非常的充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就是图兰朵。这是普契尼最令人熟知的歌剧之一，而剧中今夜无人入睡的唱段也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 哎，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图兰朵时隔2年将再度热演啊，沈娜以及呢韩鹏、莫华伦、妖红、周晓林以及关智晶、严思南等歌唱家联袂，实力唱响这部历久弥新的剧作。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那么全新一年2022年的早安热流行都将在我们的8:40左右啊，也就是第四时段第二首歌来跟大家一起见面，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听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新歌、流行的好歌。最近的电影《爱情神话》正在热映当中，影片从上映以来呢，不仅在专业电影平台的豆瓣收获了8.3的高分，同时也稳居2021年度的华语电影的第一名。 嗯，对。那么这次呢，电影的宣传推广曲《上海情话》呢正式上线。沪语说唱呢，应该来说就上海话啊，就是展现了一下上海的海派的市井生活。歌曲呢和来自于上海的新锐的说唱歌手啊 Gally 呢是倾情创作。Gally 呢也是这个上一届的这个中国新说唱当中的一位实力派的选手啊。特色的方言和 hiphop 的音乐的风格结合起来呢，碰撞出别具一格的海派的浪漫啊。 嗯，我们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从川流的淮海路到弄堂里的烟火的味道啊。来听一听这个特色的上海话方言Hip-hop 说唱《上海情话》。 我来了，夜里叮咚忙挖海路，等朋友出来兜圈马路街散步，看迭个一直变啊，一直没变的地方，记得老早的学堂就了下单歌 ，Let's take a drive down memory lane， 想让侬感受我心里的满腹热情 ，I call it hometown。My lifestyle， 啥方式让侬适应，啥方式就最灵。不管新或者老，拥有同一副景色。不为你的米为药，搿勿叫病色。怪怕的 ，Oh man， I enough。城市的男小孩侪最听歌，大半城爷爷辈的老客了。指着黄浦江畔，心永远在这。Can't leave， 像留声机和唱针，这里人就是这里，从未变得陌生。打破心里的反问。变熟悉的鞋匠和板凳 Slow it down， 别那么短暂，梧桐树和老电影让我小心的缓存。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模样，穿老袭人也无法将我心里的爱阻挡。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模样，穿老袭人也无法将我心里的爱阻挡。落叶铺满了每一条路，观望用最惬意的角度，空气里面收藏的芬芳，就让大街小巷烟火气来替我描述。可弄当里爱一把小鸡没脚了，所以哦好多聚会为你报道。亚索刚把的嘎在表情故意在浪了 TR 摇到门口公寓里去独立，进步对楼口地买一颗桑鸡，有时拎了某个的煮手闹咖啡，能可以哭到养成米配红酒或者 whisky， 可都是我欧里阿库一脚 Disney。Never forget about， 脑海里浮现他的音容，还有他的笑。从石库门老建筑一直到外白渡桥，为他坚守海派的体面 ，In no doubt。打破心里的反问，路边熟悉的鞋匠和板凳 ，Slow it down， 别那么短暂。梧桐树和老电影让我小心的缓存。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模样。川流熙攘，也无法将我心里的爱。 我去两次了， 别算了吗？我咖啡茶，晓得吗？ 听完整首歌上海话的部分，我就只听到了一句晓得吧。 你还听懂？哎，你还能在里面找到一句 晓得吧 能听懂的啊？晓得吧啥意思？ 知道吗？ 啊，知道吗？ 不 对，应该是知道吗你？你 coffee 晓得吗 ？coffee 不，如果是你这样的话，我就不听了。刚才那首歌曲整个听起来的话，确实还挺洋气的啊。 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吴侬软语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就是在江浙那边、上海那边的女孩子说话特别温柔。你知道我们西北人，就一旦我开始说方言，就瞬间什么知性女主播呀， 你们晓得吧 没有了？ 知道不？是不是自带气场，就拒你于千里之外的那种？ 如果是思萌的话，嫩啥嘞？ 就感觉你不知道，下一秒钟我就要举手啊！ 是啊，不管怎么说，这首歌曲呢，确实你能够听得出来，曲调跟它的这个音韵结合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嗯，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各地的方言去加上 hip hop 说唱，本身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艺术，因为本身的韵脚都各有不同，节奏感哈。 哎，是的，那么这首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是咖喱全新发布的电影《爱情神话》的一个宣传推广曲，叫做《上海情话》。 嗯， 因为整部这个电影它选取的全部都是上海籍的演员，大部分的念白也都是通过上海话呈现出来的啊，嗯、所以是挺贴切的。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又到了分享大家聚会的时候了，你看我们女生们是怎么聚会的啊？来跟你分享一下人人的经历。他说，2022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开年的第一次聚会了，是毕业7年以后同学的养生趴。我们干嘛呢？就是很久没见的女同学一起坐着足疗，聊着各自的变化。哎呦，那种放松惬意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上学的时光。 你们上学每天去做足疗啊？好有钱啊！你们 放松的感觉， 是是是， 就当时大家待在一起就放松。年纪大了，只能通过捏脚来寻求放松。 哎呦，我又想起了我当时去捏脚的一个故事啊，就是突然呢，就是别人说，哎。来，我们来换一个那个服务员，那个男服务员比较劲儿大，给他 劲儿大， 对，给他。叶德黑说，2016年呢，我们毕业16年，同学聚会，有新的同学还制作了这个横幅和鲜花，然后呢，横幅上的诗句是同学们自己创作的诗句，真的不知道同学还有这种才子啊！ 嗯、 本来相约20年再聚，可惜遇到了疫情，到现在还没有再聚。不过还好，疫情可能马上就要过去了啊。 嗯，我们加油啊！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疫情防控的一些要求，包括像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到所有的地方都要自觉的去扫健康码等等的，大家来一起努力。 嗯， 因为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的聚会都是被疫情耽误了。 是。 很多朋友说，你像两孩妈提到了说，当时呢，我们6家的好朋友都在家里聚会，把孩子们都送到姥姥家或者奶奶家了，给其中2个人庆生。其中呢12个人都是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结果没有多少天就看到了武汉当时爆发疫情的一个新闻。 嗯， 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个人9号是刚刚从武汉回来的，所以呢，哎，我们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紧张，大家都非常自觉的去隔离了，但很幸运的是最后我们都没事儿哈。 嗯， 回想起来这算是一场非常难忘的惊险刺激的聚会。 哎，是了啊。用户5651呢说，好几年前跟我两个发小一次相聚，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可以不顾形象的大吃大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发小晚上的火车我们送他，当时挺晚了，小区门已经锁了，但其实能打开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哎呦出不去了，因为他很瘦嘛，一着急他就从门下的这个缝爬了出去，把我俩惊呆了。后来我们俩打开门走出去以后，他也傻眼了。我跟你说，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到那个门，然后我们当时一看那个正门就是没法出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说你看啊，今天咱俩我都能过去，你一定能。当时那个底下有雪嘛，我又蹭着雪，然后我就把自己送了出去，我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这个雪，我说你看没办法，没问题吧，我都这么轻都出来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没办法，就跟我学着也蹭雪出来。我俩出来以后呢，旁边有个人很奇怪的看我俩一眼，从旁边小门 推开了， 旁边有个小门一推推出来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给 PD 留门啊，如果说没有给 PD 留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别给 PD 锁门啊。你怎么知道我准备了这首歌呢？ 我也没想配合你，但没想到你放了这么一首歌曲。门没锁、啊、 来自品冠的门没锁。刚刚提到闪光的乐队哈，这次是把 不说门没关吗？ 门没锁，我记错了， 门没锁啊。 把品冠的儿子送上了热搜，一段童声合唱真的挺棒，不过现在我们听到是他老爹的版本。 扭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我削了一个苹果 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挑的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来自品冠，门没锁， PD 自己开门出去哈，别再滑出去了，那叫什么，自己给自己留的那个刚的形容词，什么我滑出去的还是怎么着的， 蹭着雪出去的啊， 蹭着雪出去的啊。啊，今天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刚刚对于 PD 这个开门出去的这个行为啊表示了一下赞许，说你形容的太有画面感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么出去的。 就是为什么门很多门上面都有这种小暗门，然后静宇你说到这儿就算了吧，你忽然来这么戏谑一个音乐干嘛？ 哎呀，就是 要表现我这种很戏谑的过程吗？ 嘲笑一下你。没有，换一个啊，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的门没锁，然后泪落心田说，哎呦，他儿子演唱的那个视频我在 B 站看过，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他儿子之前还唱了永不失联的爱，就你可以通过他的那个演唱感受到孩子没有加到任何的技巧矫饰，完全由心而发，但是又很热爱音乐的感觉啊。 这说的不是我们俩的 PK 吗？ 是， 就是我的那种唱音效就是不加矫饰，完全由心而发的一种感觉。 这样吧，如果大家想真实切实的感受一下的话，来到我们的 早 安音乐秀的周末版。周六我们是有早秀 KTV， 周日早秀跳舞街，都期待着。而2022年的早安音乐秀全新改版，我们将从工作日拓展到365天，每一天都欢乐您的周末，还有工作日的清晨。 这个看来你是自己想去做周末， 要大喘气。 对啊， 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印象最深的一次相聚，那么也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继续相聚在2022年的清晨时光，依然是每天上午的7点到9点。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周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哇，就是漂洋过海也要跟你一起来有一个相聚的过程，这像不像像极了我们跟小耳朵之间的一种关系，对不对哈？ 哎，是的。那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相聚，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见到自己想见的人。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 明天见喽。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